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桃园机场捷运通车两年多，近一年来陆续有乘客搭车时闻到车厢异味，有尿骚味、公厕味、臭拖把味道。国民党籍市议员鲁明哲今天在议会质询，质疑桃捷公司异味的原因为何，同时揭露乙套采购标案疑云，质疑采购标案花了3个月才废标，但最后竟然又是同一家的厂商得标，价格更低，要求政风、财主以及采购单位辅导查核。桃园捷运公司总经理蒲鹤章说，过去一年来确实有陈情，推测原因是虽然捷运才通车两年，但车厢其实已经有7-8年的车龄，座椅年底前会完全的更换，同时研判是因为密闭式的车厢，台湾环境潮湿，空调运转问题衍生了异味，将会除臭过滤，预计在明年1月可以有大幅的改善。至于采购是否有弊案，市长郑文灿说，采购效率跟制度都应该要有规范，会检讨是否得宜，将请公务局协助桃园捷运公司完整检讨采购程序，并且要求提升效率。香港理工大学对峙事件持续，警方包围理大迈入第4天。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跟理大事件相关而向警方自首的人目前有近900人，其中大约300人是18岁以下，18岁以上有500到600人。他说，对于离开理大自首的人，会全部以暴动罪拘捕，因为法律条文很清晰，无论非法集结的目的以及意义为何，如果集结的人有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集结已经成为暴动罪，警方在拘捕之后会进行调查，律政司会仔细的研究相关证据。他强调，任何人犯法都要负起法律的责任。李家超也说，警方今天将会控制并且重开周边道路的交通，配合不同部门清理路障，致力重新控制海底隧道天桥，开放海底隧道交通。大陆联合澎湃新闻以及中共旗下香港大公传媒集团昨天联合为2名因为反送中运动而伤亡者募款，8个小时内在昨天深夜11点多达标，募得人民币200万元，大约台币860万款项。香港反送中运动大规模爆发以来，中国大陆媒体跟随的官方的口径言辞批判示威者以及抗争行动。57岁的香港男性李志强日前因为跟抗议人士争执遭到严重烧伤，70岁的清洁工罗长青疑似工作时被示威者丢掷砖块伤重不治。这2起伤亡案件因为媒体的加强宣传，激起了中国大陆民众的愤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妻子李嘉芬要继续代夫出征，拜访海外侨胞，今天宣布应侨胞热情的邀约，这个月25号到28号将再次出访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3个国家。李嘉芬年初就陪同韩国瑜出访新马等地，上个月23号代夫出征菲律宾、越南，这个月中旬又要到日本、柬埔寨以及泰国，今天回台，预计下个月初还要访问美国。前北市府顾问刘家仁因为卷入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黄静莹性骚扰疑云请辞，不过现在传出他将回到联合医院工作。联医今天也证实，刘家仁目前是请假中，未来会回归当总院长的特助。联合医院表示，刘家仁过去是商调到市府，不是借调，商调占的是联合医院的缺，借调才是占市府的缺。现在刘家仁是回到联合医院，将回归继续担任总院长黄胜坚特助，但是刘家仁目前还在请假状态。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5点，来到1163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62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80点，来到2311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5点，跌幅1.19%，成为21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2点，成为292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4点，成为98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3点，来到2690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成为3231点。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今天要提防局部较大雨势，北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将会有9到11级的强阵风。台湾包含各外岛、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风浪会比较大。今天北部、东北部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忙碌的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睡眠品质，40年专业最懂你的需求。上品寝具床垫馆，越睡越美丽。胶原蛋白床垫寝具创始者，上品寝具床垫馆，床垫、寝具、家具、家饰一次购足。上品寝具床垫馆40年中庆最盛大感恩回馈，买上垫送下垫，冬被、毛毯第二件半价哦。请上网搜寻上品寝具床垫馆。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也许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但是对于失去的想念，其实谁都一样。狮子 Lion 最感人至深的单曲，萧志达，华纳音乐。 优福保健室， 手术之后或是治疗期间，总是觉得体力虚弱没精神吗？其实掌握病情前中后的关键期，做好营养打底，提升吸收力是重要的关键。常见的高蛋白、氨基酸，甚至是多糖体，都是调养期间重要的补充营养素。近年来被国内外医学期刊大量讨论的海中多糖体、核藻糖胶，萃取自海带、昆布等核藻的黏液，被许多教学医院采用与医师的推荐，也有助于调节生理机能，增强体力。 台湾核藻糖胶发展学会关心您的健康。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2019年的11月20号星期三的下午2:08，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今天呢，玛丽一样有这个电视节目的预录，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不过今天呢，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呢，我们一开始有位特别来宾，然后要告诉我们这一些，其实就生活存在我们生活附近的可怕小东西。这些可怕小东西，当我们不认识它的时候，会觉得哦好恐慌哦，或是新闻常常报道的时候，会觉得怎么办啊，我们就活在这样很有毒的环境当中。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它之后，我们对它有所认知，有所知道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被新闻带风向带着走，也就不会这么的恐慌了。那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星期三，当然呢也有周三的告解室时间。一开始今天要送上，只是在差不多10个小时之前，首次呢在 美国第一次的 live 表演的 Tones and I Dance Monkey。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Tones and I 的这一首最新的歌曲，叫做 Dance Monkey。 2:12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大家准备好要了解一下我们生活周遭的这一些化学小知识了吗？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楠的化学效应，待会回来哦。 某一天熟悉角落的相遇，城市里头融化出一种连锁反应，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你，我的记忆里头只保留了我相爱的你。当爱已经远走的时候，再亲密的亲人不再窒息，什么原因让我心好痛，没改变我，原来我还那样爱你。你眼前的我多年以后竟然就这样反射出化学效应，淡淡的我总以为那并没什么，冷淡的表情是我不想让

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林艺术陵园，下交流道十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林，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初秋为凉，浅尝历山黑布红叶之美，灯谜图园赏枫红云海，乘缆车俯瞰大地惊鸿，米其林星级景点赏秋风初雪双景并存。 秋の雪、立山黑布。 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夜的奇境，像梦的音符，肖邦好像就在我家哄我入睡。 肖邦夜曲1001草本胶囊，由永悦健康与顺天本草跨界联手，搭配睡眠三阶段，奏出动人乐章，邀你入睡。 天然草本睡眠333，入睡好简单。 全台信医、大树、丁丁药局、某某都有贩售。 永悦健康，祝你永远健康。 哎呀，这期的水费单子我又忘了放在哪儿了啦！ 都数位时代了，记得身份电子账单简单又方便。北水处还会主动发 email 来通知用户缴费呢。 那还有什么好坑吗？ 申请电子账单成功，就送自来水园区的门票两张，另外每一期都可以现省3块钱哦。 那人家立刻办。 我是吴建恒，请你记得上网申办水费电子账单，便利、环保又优惠哦。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到了现在我才真明白，家人气球买出去欧派，上次我为儿子欺负对白，延续香火承接我上一代。 他用双脚实践信仰，用歌曲传承世代情感，这是小春 Candy 的成长历程，最新单曲香火。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吴清峰。 好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 时间来到2:22，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今天呢，要欢迎这位特别来宾，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他要跟我们讲讲，就是关于我们刚刚已经听过的化学效应嘛，生活当中的这些化学物质，可怕吗？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听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好可怕。今天他来为我们解疑一下，让我们欢迎行政院环保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的综合规划组的董小英小姐。 好，马上好，大家好，我是董小英。 Hello。哎，首先呢，想要先介绍一下，因为化学物质局其实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局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不太知道这个，就是你们的执掌内容在干什么。然后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你们在环保署下面。 是这样哈。其实化学局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单位，它还不到3岁。那当时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局？是在105年12月的时候成立，是因为总统上任之后，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他认为食安问题其实很严重。 哦，所以是因为食安因应来成立的。 是，那他认为这些食安议题应该有一个专门单位来管化学物质的源头，让这些化学物质不会流窜到食品里面去。 哦， 所以希望有一个专责的单位，所以化学局就应运而生。 哦， 是因为这样起头。不过当然后来化学局他所开展的业务不只是只有食安的议题， 不仅仅是食品， 对，不仅仅是食安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化学物质扩大管理，还有这个化学物质的应变、灾害应变的处置，这些都是在化学局的执掌范围之内。 哦，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化学局会管到什么呢？除了食品安全，我们会加一些什么化学那种添加剂，对不对？所以这个算是吗？ 这个哈，是这样说，因为化学物质啊，它可能可以，可能会用在很多个 不一样的产业跟对啊地方上。 对，那有些是不能用在食品里面的。我们就会这些物质啊，当时经济部有盘点过，在这个104年的时候，经济部盘点过了几个物质，说不能用在食品里面。那化学局成立之后， 就公告了，陆续去公告这里面的几个物质，让它不能用在食品的添加。 OK， 对， 哦， 让它有我应该这么说，让它能够管理它的流向。当然说不能用在食品添加物里面，这个事情还有食安法在规范，所以应该是说所有的部会合作起来，让食安的议题 更安全。 所以刚刚说到说食品添加物里面那些化学物质，那是可以添加的，那就不算在你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因为你们先定出了说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可以加进去的哦，然后你们主要是要管那些不能加进去的东西，对吧？ 可以加进去的那个是 食 药署来规范，那我们也不是所有的不能加进去的都是我们规范，而是说过去曾经发生过食安议题的这个化学物质，然后它又有一点毒性，所以就由毒管法来公告。 嗯， 那把它管起来，这个管啊，毒管法来管这个化学物质，它是从源头管到最后的坟墓啦，它是有所有的运作行为，制造啊、输入啦、啊，还有运送，这个都要申报。 嗯， 然后也要许可证才可以做，所以事实上它的流向就会比较明确。 嗯嗯嗯。那刚刚说到，我们刚刚其实讲才讲食品而已，还有其他各式各样，就是都有可能会有加入，就是有毒物质或是化学的东西，比如说纺织品啊、工业用的东西啊。好，今天呢，我们要请董小姐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啊，听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好大、哦，或是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什么？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什么？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啊，这是很多人都觉得很陌生。 嗯， 这个哈、哦，其实我们现在化学物质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让我们生活非常的缤纷哦。尤其是后来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很多物质的出现都是过去不曾有的，都是化学的，化学 合成的 物质。但是有些东西让我们生活非常方便，但是我们后来陆续发现了、有些物质其实会造成很严重的这个后果或者是危害啊。那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是其中一个觉得是很大的族群。有一个很特别的族群，它一共有四个特征啊。一个，它字面上来说它就是持久， 它就会很久啦，它就会留下来很久就对了。持久， 它不愿意分解， 不愿意离开， 对，它很抗拒，不愿意分解。然后第二个是半挥发性啊。 OK， 半挥发性的意思， 像是酒精，就是擦了就挥发掉，挥发掉就比较没事，可是它就会留在那边，它不挥发，半挥发不挥发，这样反正残留就对了。 半挥发性它可以到空中，但是呢它也会沉降。酒精那个就真的不见了。但半挥发性哦和持久性，这是两个特征哦。然后接着还会有一个生物累积性。 OK， 生物累积性字面上来说就是它会存在脂肪里面，就跑不出去了。那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是食物链的话，越顶端的就越危险嘛， 就像人嘛，人就是食物链很顶端的。 是，您说对了，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哺乳动物，比方说肉食性动物，老鹰啊，或者是说这个狮子老虎，这些它是生物链 的顶端的。 生物累积性啊，那另外当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很明确的就是它有高毒性了。 最后就是有毒了。 毒其实还很多种嘞。致癌性、致畸胎、致突变，还有生殖毒性、免疫毒性，这些都算是毒。但是它们当然是分类上不同了。但是这些都是毒性。 好，今天的这个因为难得邀请到专家，然后再跟我们讲，也是可能跟我们虽然它在我们生活周遭附近，可是我们却常常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对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对我自己来说，听起来就会觉得哈，到底在说什么？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欢迎你可以马上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然后在上面留言发问。那刚刚有说到这个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其实呢把它翻成英文之后，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缩写， 流行音乐来讲，叫做 Pops。对，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可以直接用 Pops 来就是简称一下这个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那刚刚有说到它会总而言之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它有可能造成我们人体的伤害跟影响嘛。然后它譬如说它可能存在某些的环境当中，然后这个在环境当中的某些生物可能吃了它们，然后它们就沉积在生物里面，然后我们又吃了那些生物，然后东西毒性都在我们体内这样子。那这个毒性在我们体内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病变跟危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就是董小姐，今天我们要请小英来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个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那刚刚说到这个，好啊，我们知道了它会沉淀啊，我们知道了它很持久啊，它不愿意挥发半挥发性啊。那请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一些东西含有这个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呢？ 其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啊，它是依着国际有一个公约叫做斯德哥尔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公约，然后去说哪些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那所以这个公约所列出来的名单到今年为止一共有30种。这个名单上面这30种物质大概可以分成3类。第一类是农药，大家可以想见的，其实早期的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都是因为农药。那这些杀虫剂不是用在杀虫就是除草。那第二类的就是工业化学的物质。这些都是人造出来，然后可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比方说是阻燃剂啊，让它不会烧起来，或者是说各很好用的树脂、橡胶、电子材料，然后用在建筑里面这些东西。那第三类呢，是它不是故意被制造出来的。第三类比方说是戴奥辛啊，它可能是含氯的化合物在不完全燃烧或者是燃烧状态不好的状态下就产生了，我们人不是故意要去产生它，但是它就是可能发生。这是依据斯德哥尔摩公约所分类大概最多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三类30种物质。 所以可能在农地上面、农药上面，然后有可能在你的纺织物上面、衣服上面，有可能在工业的一些需求上面，还有有时候我们有些人会去烧轮胎或是干嘛，就是他就突然的就产生了这样。所以它其实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刚刚有说到一个它的特性，就是它散布的方式，这我觉得散布方式蛮奇妙，就是它在天气热或是比较炎热的环境之下，它是会往上飘的。 对， 然后往上飘以后，它就随着那个空气的流动，它就会吹散布到其他地方。然后如果到那个空气比较冷的地方，它又会沉淀下来。然后因为它又持久，它又不好分解，所以总而言之它就是难缠啦。 对，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就是我看资料看到这边，我都还是会一直在想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今天要介绍一个这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比较有感，叫做不粘锅。 不粘锅 里面也有这种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吗？ 是这个不粘锅啊，我们讲的刚刚说斯德哥尔摩公约有30种被列管的物质，其中一个就是全氟辛酸，这是今年才刚刚列管的。那当然了，我们说不粘锅这个不粘锅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最为接近。不粘锅到底是特色是什么呢？因为它最主要是一个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化学物质叫做铁氟龙。铁氟龙啊，我们常常在不粘锅里面都看到铁氟龙，其实就是聚四氟乙烯这个化学物质。 OK， 那我们在做聚四氟乙烯这个物质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全氟烷化合物会添加在里面，或者是让它能够进行的比较顺利。所以这个铁氟龙在形成之后就会多少都会残留像全氟辛酸或全氟辛烷磺酸这2种化学物质。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这2类大概都是啊。那但铁氟龙有一个真的好好用哦，它真的太好用了，因为它惰性很高。惰性就是懒惰。惰性它懒惰虫，不喜欢跟别人有反应。这也就变成很多 很多的物质都会想要用到它。 嗯嗯， 其实铁氟龙哦，这个是四氟乙烯，最早一刚开始是用在火箭它要发射的这个内层的涂料里面。 哦， 其实但是后来大家发现这个东西太好用了，所以后来厨具、建材、水管、服饰都慢慢的就用到了它。所以但是后来当然研究就慢慢发现，哎，这个好像也 不 太行。对， 哈， 是因为这样。 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小英，请告诉我，那这样家里面就是有严重到我不应该使用不粘锅涂料吗？有严重到我不应该使用 Teflon 的锅子吗？ 嗯，并不是哦，因我们来这么说好了， 哦，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的这个斯德哥尔摩公约啊，哦 嗯， 斯德哥尔摩公约就是因为这些物质很重要，而且它又有一些挥发性、半挥发性。 嗯， 您刚刚说嘛，它可以，因为它又持久， 嗯， 它根本不分解， 嗯， 然后它又从这里又跳到那里， 嗯， 那这个效应就变成。我单一国家管好我自己的 哦，其他人会，对啊，会吹过来啊， 完全没有用，啊， 对， 这完全没有用，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公约来一起规范它。 哼哼， 那所以这个公约它在规范的时候，在选定这些化学物质， 嗯， 事实上就会有好几年的审定期啊。 嗯嗯嗯， 它可能先选，然后再化学物质的评估，然后再看看它的经济冲击。之后才决定要把它公告，像这两个铁氟龙，这个里面的全氟辛酸和全氟辛烷环酸， 嗯，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代表了什么呢？业者很早就知道这些物质可能会在公约的名单里面 ，OK， 进的公约的名单表示它就要禁用，或者是限制使用。 嗯嗯， 所以业界其实很早就必须要开始因应，因为他们必须要有那个市场。 嗯， 所以。其实业界他们也会开始看这个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物质，或者是我在制程里面可以把这些物质降到最小。所以如果说是列到公约里面的这些化学物质的话，我们反而就觉得可以，我们就有一个尚方宝剑嘛，各国都一样，就是因为是全球性的一致方向，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管它。 哦，好，那我现在有个问题了。刚刚小英有说，这个瑞典这个斯德哥尔摩的公约上面，才刚刚把铁氟龙就是不粘锅里面涂料其中的某一种两种元素列进去， 全氟辛酸。 嗯，那列进去之后，那以前生产的就有可能有，对不对？ 很早期的可能会有。对， 哦，oh. 很早期的可能会有， huh. 但是如果说是厂牌比较大或者是比较近期的， 嗯， 因为这是世界潮流， 是 我们再也不要这个哈，这个全氟辛酸和全氟辛烷磺酸现在列到的是有一些豁免的项目， 嗯， 但是还是会朝着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它， okay. 这个方向，但是现在还是有豁免， 嗯，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尽量少用。 OK， 所以大家就是要有这个意识，要大概知道说，哦，这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也不用太恐慌说，哈，怎么办？我家有不粘锅，因为其实你在买锅子的时候，那些人都会千叮咛万交代说。不要用菜瓜布去刷哦，你不要去破坏它外面那个涂料哦，你不要在高温，就是你不要让那个整个烧干了，然后就是让它狂加热，然后那个把锅子烧坏哦。那为什么不要把锅子烧坏？其实就是因为当然除了你烧坏的话，你菜也不能吃嘛，然后你可能你的锅子就坏掉，但就是因为你不当的使用，是有可能会释放出那一些刚刚我们说到那些 POPs， 就是那些 POPs， 那些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所以真的大家要小心这一件事情。好，那说到这个铁氟龙之外呢，它会长距离的迁移，那刚刚小英已经讲过，所以公约国当然就是现在就好好的，我们就一起来遵守这个公约。但我有个问题哦， 是 台湾好像不是很多国际组织可以参加哈，那我们是那个会员国吗？ 哎，其实哦，台湾是因为很复杂的政治因素，所以我们并没有被联合国承认是一个国家， 是， 所以我们要加入任何公约都是有困难的， uh-huh. 所以我们的确也不是斯德哥尔摩公约的会员国，应该说是这个缔约方， 嗯嗯嗯， 那。 但是哦，但是，当然这次的恶魔公约是在2004年正式生效。 嗯， 生效之后，环保署在2008年已经邀集所有的部会啊、哦 嗯， 政府部门相关的部会，然后开会之后写了一个跨部会的计划。 哦。 然后报给行政院核定、 嗯、 所以从2008年开始就有一个整体性的国家计划 在 推动斯德哥尔摩公约这些有机污染物的管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化学物质的管理是跨的领域实在太多了啦、 嗯嗯嗯、 它因为它的用途也很多，也没有办法由单一的部会来管、 嗯、 所以跨部会的合作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这件事情政府部门都在做了。 嗯 对。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了这么多的那个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好，我们知道它污染物，好，我们知道它有毒，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人就是食物链算是顶端的动物嘛，的生物嘛，所以我们会吃很多不管是植物啊动物啊，那如果有受到这些污染物影响的话，它们也都会沉积在我们的体内，请问这个东西到底会对我们人体健康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多可怕呢？我们会死吗？ 因为我们刚刚看、哦、其实 Pops 它就是会生物一直累积啊，如果我们一直吃的话它就会在那里 不肯走，而且它又具有持久性，那当然它又有毒性，我们必须要看吃进去的是什么、 嗯、 是什么 Pops 啊、 嗯、 每一种可能毒性不一样，但是哦，如果说持续有摄食的话，当然可能一直在体内可能还会影响下一代， 嗯 嗯 这种都非常的不好，其 实、哦、有可能影响到下一代这样子，哇、哦、 如果说摄取过量而且都没有排出去的话、 嗯、 就有可能了， 嗯 嗯 所以这也是政府为什么要去管制让这些浓度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完全降低才会没有风险， 嗯 嗯 对啊， 在 APP 上面有听众询问了，他说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说哎、欸，这个来源国产品的制造国它是不是有加入这个斯德哥尔摩公约，如果有的话基本上是不是它是不是一种这个那个国家就基本上有一个保障说至少他们出来的这些东西不会有里面这些物质呢，还是我们其实这种防范要如何防范呢？ 嗯，好问题哈、 哦、嗯， 其实现在全球被联合国承认为国家的大概是193个、 嗯、 但是我们有看了加入斯德哥尔摩公约就是签署大概有182个， 嗯嗯嗯， 所以其实是很高的，那台湾没有在里面是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哦 嗯、 所以其实斯德哥尔摩公约应该得到全球算是很大的支持啊。 嗯、 那其中我向各位报告它在30种物质里面，其中2种是今年才刚刚加进去。 是， 我们就看那，先看之前的那28种好了。 嗯、 其中有2种是无意衍生的、 嗯， 就是它真的不是大家故意产出来的， 是 燃烧过程不完全燃烧就产出来、 嗯。 但是其他的部分呢、哦，这个其他26种，大部分都是它的管理都是列在禁用。 嗯 嗯 所以禁用这件事情是全球一致的角度、啊、 OK， 嗯，这是全球标准，就是坏东西禁用大家都禁用， 对对对、 嗯、 就是都禁用， 是， 所以其实知道像之前的五氯酚知道要禁用的时候就是那个工厂就是要消失或者是要等着转型， 嗯， 那其中大概只有2种或3种它是在限用限制使用 OK， 就是还有一些豁免的， 嗯， 但是很多都是已经是禁止了， 嗯， 大部分都禁，尤其是那些农药，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有人用了这一些已经在禁用范围里面，他们其实就是违法了，违反你自己的本国的法律，也违反那个公约的法条，那这种就是不孝厂商嘛，对不对？你就必须要消失嘛，对不对？ 嗯，应该这么说，好，斯德哥尔摩公约它是一个公约， 嗯， 所有要去管制自己国家的都必须在自己的国内里面去立自己的国内法才能够管制、 嗯嗯、对， 那我们国家都已经管制应该要管制的，比方说农药已经透、 嗯、 它的制造可能透过毒管法，那还有农药法都已经得到规范、 嗯、 就是不能够产生， 是， 那当然我们今天可能可以透过环境的监测可以了解，或者是说市面上产品的这个稽查、 哦、在抽检 去了解它是不是还有， 嗯， 是 OK， 好，所以基本上一般就是 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恐慌。 嗯， 那所以呢，我们就要问一下，就是如果今天呢，大家想要对于这些，譬如说化学知识啊，有更多更多的了解，或是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听下来听完以后，你还是觉得啊，这个有点一知半解，我想要就是再多多的找寻跟查找的话，可以去哪里可以找到今天主题的相关资讯呢？ 这个哈很重要，我们也很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多多来了解这个化学物质还有我们环境的议题。 是， 所以我们每年其实刚刚有向各位说明，我们是有一个国家的跨部会的计划在推动。那这个跨部会的计划每年都会有执行的成果，那当然还有一些关于斯德哥尔摩公约它的一些的知识，我们都放在化学局的网站上面。这个那除了化学局的网站，大家如果需要想要进一步了解化学物质它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我们也还有介绍另外一个 ChemoLife 这个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这个 FB， 这个 Facebook 主要是要让民众来了解生活中这个相关的知识的。那当然有长期有跟民众互动哦，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很多都是化学物质的主题。 OK， 好，这个大家可以去脸书搜寻生活中的化学物质， 对， Chem Life。 那其实今天可以访问到就是化学局，然后可以访问到小英。我一开始也跟小英讲说，哦，我知道化学局，因为其实在 Chem Life 里面的动画影片配音就是我本人， 真感谢。 所以就是之前就知道说，哦，就是台湾现在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专属的专门单位，然后在算是保护，然后也算是教育国民的，就是知道，因为我们让我们更多更多的化学常识、化学知识，而不要就是很快常在新闻上面看到人家说，哦，这个化学什么这个有毒，那个不行，这个不行，然后我们就被吓得半死。那当我们知道了，其实这些都是有层层的规范在规范住的，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多一点去查找这些资讯，我们知识就是力量，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其实这些东西是不需要这么担心跟害怕的。今天我们要非常非常谢谢行政院环保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的董小英女士，谢谢你哦， 谢谢大家。 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毒跟人输，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报复。 我本来就难搞，这首歌从歌词到编曲上，其实我们都运用比较大胆的方式，编曲是比较 funk， 歌词会比较很争议性的去讲关于一个艺术工作者，他其实对事情的要求过后产生了一个让别人对他情绪跟形象上的定义，是那两个字难搞。 别在背后翻我白眼，你不自觉我才要傻眼。为何不直接老子

多一份安心，要记得投保哦。 我们不知道幸福藏在哪里， 今年冬天你必须记住的声音，用歌声说故事的女孩郑馨慈，首支催泪单曲《幸福藏在哪里》，11月15日温暖发行。 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土，有光就有希望。11月20日起，飞碟大首播全世界上光的光。 全世界上光的光。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云林县第一选区立委参选人张家俊今天跟多名花生农召开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顾选举花生农老板赛记者会。张家俊呼吁陈吉仲拿出农委会主委的专业，不要一味顾选举。花生农民林一鸣说，他栽种5分多地，本月10号采收，当时产地价格每台斤46元，晒了2天联络盘商来买，盘商却说政府要进口，他们还在观望，要买要降价买。之后联络10多名其他盘商，得到的回应都一样。林一鸣说，花生晒干一定要卖掉，18号以每台斤37元卖了。另外一名张姓农民则说，昨天卖每台斤35元。张家俊指出，农委会11月12号在官网公开关税配额权利金绝标记录表，今年底前是不会再进口，要先绝标，明年1月才要进口。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产地价格开始下跌。张家俊说，农委会不要玩文字游戏，为什么要在这么敏感的时间绝标，让盘商有预期的心理，造成价格下跌。一周刊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夫妇拥有台北市大安区房产。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发声明重申，韩国瑜夫妇并没有持有这栋房产，这栋房产的屋主是韩国瑜夫妇的亲属，这名亲属不是公众人物，因此不便透露，也请外界尊重隐私权。针对周刊报道的内容，将会委请律师正式对一周刊提出告诉。韩办指出，当时韩国瑜夫妇因为家庭因素借住亲戚家，这属于个人家庭规划，却被特定媒体拿来含沙射影，故意要引导成为是韩国瑜个人财产，甚至是扣上了炒房的污名，行为恶劣，完全丧失身为媒体的良心。韩阵营不会姑息这种恶质的选举操作。花莲军方昨天执行试压任务，疑似因为输油管闸阀电圈老旧破损，导致油管破裂，估计大约有7000加仑的油料渗漏流入邻近的吉安溪。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2地区支援指挥部上校刘正谷表示，第一时间已经关闭管线进行修复，跟中油合作抢修，外泄的油则是派遣大约90人次在水里架设拦油网，以吸油棉打捞浮油，现场也装置抽油机、抽水机，搭配油水分离设备抢救。刘正谷指出，目前已经控制住污染的范围，目标是今天晚间将油污清除干净，也将盘点军方老旧管线，避免类似的状况再次发生。至于污染环境的程度，后续会由环保局派员做水质鉴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44点，来到2314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7点，跌幅1.30%，成为212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3点，成为29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8点，来到981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1点，来到268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点，成为323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5点，成为1163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62亿。位于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上午增强为今年第27号的台风凤凰，未来将会进入巴士海峡，距离台湾南部陆地相当的接近，降雨不排除有直接影响台湾的可能性。专家也说，路径看起来有点危险性。

可能女朋友我比较抱，对他们比较抱歉啊，有伤害到他们，对。 每一任吗？每一任。 每一任啊，应该也可以这么讲，每一任啊。因为我在之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希望可以早一点结婚，但是因为我希望说可以同时间认识很多异性，所以我认识了很多女性，同时有时候我也同时跟可能一两个女生，甚至两三个女生同时交往，但是因为都不长久，对，那在交往有时候发现可能相处不下去，或者说没有未来，还是一些种种因素。你们可能不会有结果，但是因为通常那个因素我不敢当面跟他们讲，因为我知道我讲出来一定会伤了他们的心，所以有时候我可能选有几任我可能就选择不讲，或者是说就可能不连断减少联络次数，而因而分开。但其实他们心里面也心知肚明，他们可能也心中在怀疑说我是不是也有其他女朋友对，那他，但是有的知道我有其他女朋友，可是他们也愿意选择继续跟我在一起，或许可能在等，也是在等待一个机会跟希望啊，我觉得啦。 那你现在结婚了吗？ 有，我已经结婚了。 OK， 好，所以今天的告解是，就是我过去的自己， 对过去的自己，那伤了对方的心，我可能比较抱歉，就对我之前交往过的女朋友很抱歉。 好的， 对， 再会了。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除了02-236-3995打电话进来告解之外，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告解。这个告解不一定要是什么，就是滔天大错，一定跟情感相关。任何你反省到你觉得应该要告解的，我不应该这样做的，我对不起谁谁谁，或我对不起我自己的事情都可以。02-236-3995，周三告解是 ，Hello， 你好 ，Hello， 你们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有罪，我开了15年的文具店，在高雄的后记金玉堂。最近要失业了，很对不起后爱护我的朋友。 你开了15年呢？ 15年，对啊。 那要收的原因是， 文具业不是很景气。 你说你撑不下去了？ 但是我其实也想好点了，要准备要再出发了。 你说不景气，所以这个地方我要收掉。但其实我已经找到下一个点了，我要继续再出发。 对啊， 同样是文具吗？ 也是。 OK， 同样一个牌子吗？ 你先卖个关子吧。 好的，所以你要跟就是在那个地区服务已久的 后进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我会回来的， 说声抱歉，但还是一样会回到后进的。 对，这一块很快就回来了。 好的，拜拜。 谢谢你，拜拜， 拜拜。 冲动跟浪漫还在吗？还是也已经腐烂了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就是在我幼稚园的时候，我算是杀生吧。就是我们家在就是旁边有很多的小水沟，然后以前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不懂事，然后就跟邻居的小朋友玩抓水沟的蝌蚪，而且还找那个长了两只脚的蝌蚪，把它从水沟抓上来晒太阳。这是第一个，然后把它晒成蝌蚪干。然后呢，我们还有比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就一脚把它踩破。其实我现在已经就是也就是到就是我也跟我的小孩子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说自己的妈妈怎么以前会有这样行为。我现在在想，我以前小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残忍，是不是智慧未开还是怎么样？对，我现在连我们抓用那个粘鼠板抓到老鼠，他看到老鼠在那边叫，我觉得我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是我没有想到我小的时候会可以这样子玩蝌蚪，做杀生，然后做这样子很可，我现在想想都觉得那事情很可怕。对，我有罪， 真的， 我其实是很放在心上这件事情。 可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听众，小时候应该也都有做过一些这种玩弄生命的事情。对啊，好的 ，Let it go。 对，谢谢你， 拜拜。真的，小时候的时候，我觉得最常玩的就是。很多人会玩蚕宝宝啊，然后会玩蚯蚓啊，玩昆虫啊，真的就是有时候想想自己的小时候，好像蛮残暴的。If I go, let me go. 对啊，为什么在小的时候，有些人想要养昆虫就会好好的养它，有些人看到昆虫就会想要毁灭它跟消灭它，那个出发点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哎。每到了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下午的三点钟过后是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告解一下你犯过的错，可以是很久远以前埋藏在你心里的深处的错，也可以是最近的错。0223639955，或是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也是可以的啊。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则是之前席卷了全球的怪奇少女，她是比利艾丽许，这首新歌叫做 Everything I Wanted。 I had a dream, I got everything I wanted. Not what you think. And if I'm being honest, it might have been a nightmare to anyone who might careThought I could fly, so I stepped off the golden. Nobody cried, nobody even noticed. I saw them standing right there. Kinda thought they might care. I had a dream. I got everything I wanted. App 上的大家呢也说哦，对，以前小时候会用什么笔盖把蚂蚁盖住啊，或是任何会飞的东西，就昆虫不放过，把你罩起来，哎，看你在里面活得怎么样，当做一个观察日记。或是有些人会用立可白去涂昆虫，有没有？或是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白蚁，然后在念书的时候就，然后就各式各样啦。切断蚯蚓是因为就是有些人会听说啊什么蚯蚓它可以再生，或是壁虎也是什么啊壁虎会断尾求生，然后 就想要试试看这样子。0223639955 Hello 你好，你有罪吗？ 喂， 你有罪吗？ 喂，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刚刚听到的那个小姐她讲说那个就是杀生，我以前也有做类似的，但是是就是小时候啊不是很流行电子机吗？那有一次爸就是那种爸爸就为了就是那时候断考不错，爸爸就买一个给我，结果有一次就陪爸爸去爬那个金瓜石，那时候金瓜石是还在火烧山，就是还有一片这样子，就是你走过山之后，那时候我就是养电子鸡，养的就是肥肥胖胖的，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在养类似宠物的感觉。结果回来的时候，那个就不见了。 什么意思？ 然后那时候 就不见了， 就电子鸡不见了。那时候我就是还蛮难过的，就是我有把这个放在心上，因为真的你把它当作宠物养。那时候你会哭着跟爸爸说他在山里孤零零的哭着怎么办？那时候真的为这个电子鸡哭一次这样子。 天哪、啊！就是把电子宠物就是有感情了。 对，就是养以前就是会大家真的养的白白胖胖的、啊，真的有点的像哎，过了二三十年，我现在心中还有那个回忆在，就是有点遗憾，就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一份感情，那份有点小小的愧疚。藏在我内心吧，所以刚才那位小姐讲，就马上勾起我内心的那个愧疚，对不起电子鸡。 电子鸡， 我应该，而且我应该是把它遗弃在那边，它一定是一直叫我说我肚子饿了，我肚子饿了，然后一直叫到没有电，哦，好难过， 天哪， 它一直在叫我，对啊， 太可爱了，好的， 好， 谢 谢分享，嗯， 拜 拜。 欸，虽然就是现在我们以现在这个眼光然后听起来觉得欸 come on， 那个根本就又不是真的，那个又不是真的有生命，那是数位的，那是电子，可是会不会真的你要像科幻电影，像人工智慧 AI 这部电影一样，就是这部电影在讲的是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机器人小男孩，那外表跟一般小孩都一模一样，可是他没有心嘛，就没有情，没有也不能说没有情感，他有一些模拟的情感，但他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这样子。可是呢，这部电影一直到最后，如果没有看这部电影的话，我要爆雷了。虽然它是十几年前的电影，好，可是到了最后，然后整个人类都已经灭绝了，然后外星的生物在地球上面找到了这个当时就现在我们人类做出来这个人造人机器人小男孩，反而是借由这个小男孩的记忆去了解人类这个过去的古老物种，因为他保存了人类对于那些外星生命来说，他其实是有心的，他其实是有情感的，所以以一个这样的这么远的历程，然后回头来看电子鸡这件事情，电子鸡是值得被哀悼的呀，它是一个生命。Were lost long a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ghosts, perilous nights, their voices calling, a flicker of light before the dawning, out here the All that I wanted was to be wanted. Too young to wander London streets alone at home.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 get lit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Something to cling to. I never knew I'd love this world they've let me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听到的歌曲呢，即将上映的这一部电影《Cats》，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Beautiful Ghost》。在 App 上面，很多人因为刚刚的。从一开始是因为真的小时候不懂事的，就是不尊重生命，然后虐待生命的事情，然后一直到好像用虐待这个字好像蛮重的，对生命感到好奇，或是展现自己的权利的这件事情，然后到了刚刚的这个电子鸡事件，开始有一波的说，哈，我以前也养过电子鸡啊，我曾经嫌它很烦啊，一直叫它吃饭，一直要吃饭，要陪它玩，陪它玩，结果。他死了当天使了，他就跟我拜拜说谢谢，我哭了，我很 sorry 啊，我当时还嫌他烦。那说到了电子鸡，其实也就不过是去年的事情吗？你的旅行青蛙还好吗？他还有继续寄明信片回来给你吗？他还在你的手机里吗？3:28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告解式的时间。你好， 喂，马斯，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一个罪，我决定还是今天打电话来告。 请说。 事情是这样子，我有一个朋友上礼拜就是从国外来，然后我们一起吃完饭之后呢，我就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讨论的时候说有一个。就是口袋名单的甜点店，说要约好说一起去吃，可是他这次就是来完之后，他要再来就可能明年的事了。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吃完饭之后还有时间，我们就冲一波。我就 Google 了那间店的就是地址之后呢，我们两个就是坐车去，从反正好像从中正区绕到，就是已经跨到别的区就是对了，坐到中山区还是哪个区这样子。可是到了那个店之后，才发现说那家店就是。从那天起，就是我们去人当天起，就是公休，就等于说我就是带他白跑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就是带朋友这样白跑浪费时间，所以这件事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还有蛮小抱歉的，就是对他有点抱歉。 那你有当面跟他说对不起吗？

3:34，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两个小时，在这里陪伴着你。那今天来到了星期三，一个礼拜的最中间的这一天，让我们来反省一下这个礼拜做些什么事情。哎，有值得鼓励的事情吗？为自己称赞一下，说自己好棒棒。有值得反省的事情吗？觉得哦，我可以做得更好，可是我没有做到。打电话进来告解一下吧，就是今天我们的周三告解是告解日的时间。Hello， 你好。 你好，马克，你好，我是黑羊。 哎呦，你自己自报姓名，那你有罪吗？ 有。 你的罪是？ 就是马克信箱从上个月复活的第一个月，我每天都有听。 哇哦！ 但是呢，这个月开始加上有录音档之后，我就没有。每周二、周四都有听的 哦。 对， 所以你的告解是没有跟上现场的马克信箱了。 对，然后偶尔就是还是有听到的时候，玛丽跟马克就会说：“啊，现在的人数真的不比当初。”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完全不用在意的。你完全不用在意，你就是让我们难过就好。哦，没有， 我还是会努力跟上的。 好的，谢谢你。 好，然后林宥嘉那一集我有成功推坑两个林宥嘉粉， 太棒了。 想说就是平常我还是要超过朋友才敢推荐，就知道他们尺度多少。但是刚好那一集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林宥嘉的铁粉，所以他们也蛮开心的。 谢谢你。 然后其中一位他的回复让我蛮感人的，因为他就说就是现在还有这种手写的单元，然后大家分享的故事，他觉得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好，谢谢你， 我的微博之力。 谢谢，拜拜。 我会努力跟上 Wave 的。 好的好的好的。 好，谢谢马克， 拜 拜拜。 0223639955在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还有人告解说他直接在一个 APP 上面直接封锁我了。好啊，没有关系的。 OK， 我不受伤，不受伤，不受伤。 Just tell me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cause I'm all in, I'm calling, no answer. Just text me when you feel like, when it feels right to you.But I'm all in, I'm falling faster. But if you're looking at me with the heart of doubt, don't kiss me right now. Don't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Don't show up at my house. All caught up in your feelings. Don't run me round and round. Don't build me up just to let me down. Just to let me down, down, down.With my head, don't tell me you're falling with your feet still on the ledge. I'm all out of breath, baby. Don't run me round and round. Don't kiss me, no, don't kiss me right now. On your lips, just leave it if you don't mean it. Yeah. You know, you got me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but I love those hands. Only let me hold you when he can. Yeah, I don't understand. Cause I'm all in, I'm calling, no answer. But you text me when you feel like, when it feels right to you. But I'm all in, I'm falling faster. But if you're looking at me with a heart of doubt, don't kiss me right now. 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是反省的时间，你的这个过错是无心之过还是刻意为之呢？这首歌曲叫做 Minute， 就是对我就是这样，我故意的，我故意的。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你有罪吗？ 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从18岁到现在为止，可能到老，这个罪会一直存在的。 哎呦，什么？请说。 我这个罪算蛮，应该是说要当兵之前，因为有认识一个女孩子，那也在一起蛮久的。啊，之后我知道那时候我已经要准备进入了。那她有跟我讲她怀孕了，那之后我有丢一笔钱给她。那当然，后续大家，我想大家都八九不离十，大家都猜得到。 我不要猜，我要听你亲口讲出来你禽兽的行为。 就是没有，就是后面需要去夹 哦， 夹，要去夹娃娃。那之后后续的就没有消息，那我就录了。那之后他有进来，有来军中看了我一两次之后，那之后就我反转从朋友从。听到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的这边变，那时候也还好，就算蛮坚强的，我就觉得哎，那就是这样的吧，反正大家也是这样子啊，那就不差我一个，就是哎，我也是这样子，那好像跟人家就变成是同类了。那之后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后续有没有把他这个宝贝有没有不见，那直到退伍之后。隔了5年，我有在路上有跟她的老公遇到，那我有稍微看到这一个孩子，真是觉得有一点那么雷同啊。 你说长得跟你有点像吗？ 这个还是个，这个还是个谜啊，这还是个谜，但是一直放在我心里啦，因为我所知道，我都有跟我，因为他也知道我家住哪边，那我现在一直在我一直有在跟我妈妈。跟我现在的老婆有讲说，假使哪一天有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来安定林，说这是你的孙子，请你接受他。对对对，啊，我老婆说那个就是你的事情了。所以这件事情虽然还是至今还是个谜，但是一直存留在我的心里。 OK， 可能到老，他可能就永远不会那个。 嗯， 都不会被磨灭掉。 这一件事情你也不能确定，就只有当初的那个女朋友她知道，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你也不会去问她说：“哎，你老实说，你儿子到底是不是我儿子？” 基本上这个我不敢这样问，因为当时的她的老公在她的先生在她身边，那我们也我也没有联系方式。 Oh, OK， 至今到现在，我也有一个圆满的家庭，但是这个一直在我心中就是一个，算是一种想要弥补他这样，可是一直没有办法的。 你能怎么弥补他？你说说。 假设就是说有一天他来我们家，我还是得接受他，然后就用尽全力去弥补啊，这样子啊。 OK， 对啊， 好的。 嗯， 谢谢你的告解， 这样子， 拜拜。真的在路上遇到，真的和你巧遇在这里，你真的带了一个儿子，但这首歌讲的这个儿子长的是不是自己的啦？ 你带着微笑向我走来，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多年不见，你的笑容依然，我无法把视线移开。Polo衫，轻松的牛仔，还是你最习惯的打扮。虽然这孩子长得好像那个王八蛋，不过说真的，还真是可爱。和你巧遇在车里，像那。想想到你，那总是在梦里。现在你抱着小孩站在这里，我怀疑是真的吗，还是梦境？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This is the music of the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give all you can give so that our banners may advanc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Will you hear the people say,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This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tim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3:52，有听到人民的歌声吗？我是欧马克，今天最后呢要跟你说声再见咯。明天呢一样在同一个频道，在同一个时段，在2点到4点继续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吧。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思杰的高贵气。平常要找我的话呢，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还可以找到我的 IG， 我的 IG MARC_ORANGE Mark Orange， 欢迎你可以 follow 我，明天见咯，拜拜。 香槟加的蜂蜜，九九阿玛尼，伊泽米亚奇，全身上下闪着闪着珠光宝气，甩一甩我的头发高贵气，画一个一个统统低下去，嚣张的气质当成美。 Yeah.